倾下边，你在我，又或是我在你，内心曾许下诺言，谁说有不散筵席，谁说生死不变，这份爱，让这份爱被流水一一冲。流露我心中凄怨，看着你，我受怀满脸，泪水有如洒在面前，我的心怎忍说离别，凝望你轻发走远。去是已别去，让时光洗去悲